你好，我是龚文学。今天呢，我想跟你聊一聊内存计算的话题。内存计算啊，是近十几年来在数据库和大数据领域的一个热点。随着内存越来越便宜， CPU 架构越来越先进，整个数据库啊都可以放在内存中，并通过 SIMD 和并行计算技术来提升数据处理的性能。那么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做 1.6 亿条数据的汇总计算，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呢？几秒、几十秒还是几分钟？如果你经常使用数据库，肯定会知道，我们不会在数据库的一张表中保存上亿条的数据，因为处理速度会非常慢。但今天我会带你采用内存计算技术，提高海量数据处理工作的性能。与此同时，我还会介绍 SIMD 指令、高速缓存和局部性、动态优化等知识点，这些知识点与 BAT 后端技术息息相关，掌握这些内容会对你从事基础软件研发工作有很大的帮助。先来聊聊 SIMD。 本节课所采用的 CPU 支持一类叫做 SIMD 的指令，它的字面意思是单条指令能处理多个数据，相应的你可以把每次只处理一条数据的指令叫做 SISD。 SISD 啊，使用普通的计算器进行操作，比如加法，这行代码是把一个32位的整形数字加到 EAX 计算器上。这种一次只处理一个数据的计算叫做标量计算，一次可以同时处理多个数据的计算呢叫做矢量计算。它在一个计算器里可以并排摆下4个、8个甚至更多标量，构成一个矢量。图中 YMM 计算器是256位的，可以支持同时做4个64位数的计算。如果不是做64位数的计算，而是做32位整数的计算，一次能计算8个。如果做单字节的，也就是8位数字的计算，一次可以算32个。1997年啊，英特尔公司推出了奔腾机处理器，带有 MMX 指令集，意思是多媒体扩展。当时让计算机能够播放多媒体，比如播放视频，是一个巨大的进步，但播放视频需要大量的浮点计算，依靠原来的 CPU 的浮点运算功能并不够，所以英特尔公司就引入了 MMX 指令集和容量更大的计算器，来支持一条指令同时计算多个数据。这是在 PC 上最早的 SIMD 指令集。后来 SIMD 又继续发展，陆续产生了 SSE、AVX 指令集，处理能力越来越强大。2017年，英特尔公司发布了一款至强处理器，支持 AVX-512 指令集，每次能处理8个64位的整数，或者16个32位的整数，再或者32个双精度数，或者64个单精度数。你想想，一条指令顶64条指令，几十倍的性能提升，是不是很厉害？那么你的电脑是否支持 SIMD 指令？又支持哪些指令集呢？在命令行终端打下我放在文稿中的命令，查看一下 CPU 所支持的指令集。现在啊，想必你已经知道了 SIMD 指令的强大之处了，而它的实际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。第一，我提到 SIMD 有助于多媒体的处理，比如在电脑上流畅的播放视频或者开视频会议。除此之外，在游戏领域，图形渲染主要靠 GPU， 但是如果你没有强大的 GPU，还是要靠 CPU 的 SIMD 指令来帮忙。在商业领域，数据库系统会采用 SIMD 指令来快速处理海量的数据。在人工智能领域，机器学习需要消耗大量的计算量， SIMD 指令可以提升机器学习的速度，而你平常写的程序编译器也会优化成尽量使用 SIMD 指令来提高性能。所以我们所用到的程序其实天天都在执行 SIMD 指令。接下来我来演示一下如何使用 SIMD 指令，与传统的数据处理技术做性能上的对比，并探讨如何在编译器中生成 SIMD 指令。这样呢，你可以针对自己的项目充分发挥 SIMD 指令的优势。英特尔公司啊，为 SIMD 指令提供了一个标准的库，可以生成 SIMD 的汇编指令。我写了一个简单的程序来对两组数据做加法运算，每组8个整数。把矢量加法运算翻译成汇编语言的话，采用的指令是 VP&D， 其中的 P 是 pack 的意思，对一组数据做操作。计算器的名字是 YMM， Y 开头的意思是256位的。在这个示例中，我们构建了两个矢量数据，这个计算很简单。接下来我们挑战一个有难度的题目，把 1.6 亿个64位的整数做加法。1.6 亿个64位的整数啊，要占据大约 1.2G 的内存，你要把这 1.2G 的数据全部汇总一遍。而要实现这个功能啊，你首先要申请一块 1.2G 大小的内存，并且要是32位对齐的。完整的代码你可以看看我放在文稿中的链接，最后要用一段命令编译成可执行文件，你可以具体运行一下，看看用了多少时间。我的 MacBook Pro 大约用了 0.15 秒。注意，这还只是用了一个内核做计算的情况。我提供的另一个示例程序啊，是计算 1.6 亿个双精度的浮点数，所用的时间也差不多，都是亚秒级。而计算速度之所以这么快，主要有两个原因。一是采用了 SIMD， 二呢，是高速缓存和数据局部性所带来的帮助。我们先把 SIMD 讨论完，然后再讨论高速缓存和数据局部性。矢量化功能啊，可以一个指令当好几个用，但刚才编写的 SIMD 示例代码使用了特别的库，这些库函数本身啊，就是用嵌入式的汇编指令写的，所以相当于我们直接使用了 SIMD 的指令。那么如果我们不调用这个库，直接用平常的方式来做加减乘除运算，能否获得 SIMD 的好处呢？也可以，不过要靠编译器的帮助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LLVM 是怎样帮我们使用 SIMD 指令的。各个编译器啊，都在自动矢量化功能上下了功夫。以 LLVM 为例，它支持循环的矢量化和 SLP 矢量化功能。循环的矢量化很容易理解，如果我们处理一个很大的数组，肯定是顺序读取内存的，就如 loop 函数的代码。不过如果你用不同的参数去生成汇编代码，结果会不一样。比如我们用普通的 clang-s loop.c 这样的命令生成的是最常规的汇编代码，老老实实的用 and 指令和 eax 计算器做加法。而如果我们使用 -o2 参数生成的汇编代码，会使用 p and d 指令和 xmm 计算器，这已经是在使用 smd 指令了。如果我们再加上 -f no vectorize 的这样的一个参数，也就是说要求编译器做 o2 级的优化，但是呢又不让它去通过矢量化来做优化，那么生成的代码会是文稿中的样子，也就是它一次循环做了八次加法运算，减少了循环的次数，也更容易利用高速缓存来提高数据读入的效率，所以会导致性能上的优化。然后如果你带上杠 MAVX2 参数，编译器就会使用 AVX2 指令来做矢量化。你查看代码会看到对 VP and D 指令和 YMM 计算器的使用。其实在 SIMD 2.C 中，我们有一段循环语句对标量数字进行加总，这段代码在缺省的情况下也会被编译器矢量化。你可以看看汇编代码 SIMD-O2-AVX2.S 来确认一下。在做自动矢量化的时候啊，编译器要避免一些潜在的可能的问题，看看 loop2 函数的代码。代码中的 nums1 和 nums2 是两个指针，指向内存中两个整数数组的位置，但我们从代码里看不出 nums1 和 nums2 是否有重叠，一旦它们有重叠的话，矢量化的结果就会出错。所以编译程序会生成矢量和标量两个版本的目标代码，在运行时检测 nums1 和 nums2 是否重叠，从而判断是否跳转到矢量化的计算代码。从这里你也可以看出啊，写编译器真的是要有工匠精神，要把各种可能性都想到。实际上在编译器里有很多这样的实现，你可以将循环次数改为一个常量，看看 loop3 函数，它所生成的汇编代码会根据常量的值做优化，不同的值产生的汇编代码是不一样的，有的时候甚至完全不会做循环。除了循环的矢量化器， LLVM 还有一个 SLP 矢量化器，它能够在做全局优化时 寻找所有可能被矢量化的代码来做转换。比如下面的代码对 A0 和 A1 的操作非常相似，可以考虑按矢量的方式来计算。所以 LLVM 确实在自动矢量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，在你设计一个新的编译器的时候，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已有的成果，否则在每个优化算法上你都要投入大量的精力，还不一定能做得足够稳定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针对 SIMD 和矢量化谈得足够多了。2011年左右，我第一次做内存计算方面的编程时，被如此快的处理速度吓了一跳。因为如果你经常操作数据库，肯定会知道从数据库里做 1.6 亿个数据的汇总是什么概念。一般来说，一张表有上一条数据之前，我们就已经要做分拆了。大多数情况下，表中的数据要比 1.6 亿低一个数量级。就算是这样，你对一个有着一两千万行数据的表做统计，仍然要花费不少的时间。而毫不费力的进行海量数据的计算，就是内存计算的魅力。当然了，这里面有高速缓存和局部性的帮助，所以我们继续讨论一下跟内存计算相关的第二个问题，高速缓存和局部性。我们知道计算机的存储是分成多个级别的，速度最快的是寄存器，通常在寄存器之间复制数据只需要一个使用周期，其次是高速缓存，它根据速度和容量又可以分为多个层级，读取所花费的时间从几个时钟周期到几十个时钟周期不等，内存则要用上百到几百个时钟周期。图中的存储层次结构中，越往下存取速度越慢，但是却可以有更大的容量。从寄存器的 K 级到高速缓存的兆级，到内存的 G 级，到磁盘的 T 级，一般的计算机指令一到几个时钟周期就可以执行完毕。所以如果等待内存中读取获得数据的话， CPU 的性能可能只能发挥出 1%。 不过由于高速缓存的存在，读取数据的平均时间会缩短到几个时钟周期，这样 CPU 的能力才可以充分发挥出来。所以我在讲程序的运行环境的时候，让你关注 CPU 上两个重要的部件，一个是寄存器，另一个就是高速缓存。在代码里我们会用到寄存器，并且还会用专门的寄存器分配算法来优化寄存器。可是对于高速缓存，我们没有办法直接控制。因为当你使用 move 指令从内存中加载数据到寄存器时，或者是用 and 指令把内存中的一个数据加到寄存器中一个已有的值上面时， CPU 会自动控制是从内存里取还是在高速缓存中取，并控制高速缓存的刷新。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呢？答案是提高程序的局部性。这个局部性又分为两个，一个是时间上的局部性。一个数据一旦被加载到高速缓存甚至寄存器，我们后续的代码都能集中访问这个数据，别等着这个数据失效了以后再访问，那就又需要从低级别的存储中加载一次。第二个是空间局部性。当我们访问了一条数据之后，很可能马上访问跟这个数据挨着的其他数据， CPU 在一次读入数据的时候会把相邻的数据都加载到高速缓存，这样会增加后面代码在高速缓存中命中的概率。提高局部性这件事情更多的是程序员的责任，编译器能做的事情不多。不过有一种编译优化技术叫做循环互换优化，可以让程序更好的利用高速缓存和寄存器。下面的例子中有内循环和外循环，内循环的次数较少，外循环的次数很大。如果内循环里的临时变量比较多，需要占用的寄存器和高速缓存，那么 I 就可能被挤掉，等下一次用到 I 的时候需要重新从低级别的存储中获取，从而造成性能的降低。编译器可以把内外层循环交换，这样就提高了局部性。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， I 和 G 循环的次数不是一个常量，而是一个变量。在编译时不知道内层循环的次数更多还是外层循环，这样的话可能就需要生成两套代码，在运行时根据情况决定跳转到哪个代码块去执行，这样会导致目标代码的膨胀。如果不想让代码膨胀又能获得优化的目标代码，你可以尝试在运行时做动态的优化，也就是动态编译。这也是 LLVM 的设计目标之一，因为在静态编译期我们确实没有办法知道运行时的信息， 从而也没有办法生成最优化的目标代码。作为一名优秀的程序员，你有责任让程序保持更好的局部性。比如假设你要设计一个内存数据库，并且经常做汇总计算，那么你会把每个字段的数据按行存储在一起，还是按列存储？当然是后者，因为这样才具备更好的数据局部性。最后，除了 SIMD 和数据局部性，促成内存计算这个领域发展的还有两个因素。一是多内核并行计算，现在的 CPU 内核越来越多，特别是用于服务器的 CPU， 多路 CPU 几十上百个内核，能够让单机处理能力再次提升几十上百倍。二是内存越来越便宜，在服务器上配置几十个 G 的内存已经是常规配置，配置上 T 的内存也不罕见，这使得大量与数据处理有关的工作可以基于内存而不是磁盘。除了要更新数据，几乎可以不访问相对速度很低的磁盘。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，内存计算的使用越来越普遍。在你的项目里，你也可以考虑采用这个技术来加速海量数据的处理。以上就是本节课的全部内容。本节课我带你了解了内存计算的特点以及与编译技术的关系，我希望你能记住几点。第一， SIMD 是一种指令级并行技术，它能够矢量化的一次计算多条数据，从而提升计算性能。在计算密集型的需求中，比如多媒体处理、海量数据处理、人工智能、游戏等领域，你可以充分利用 SIMD 技术。第二，充分保持程序的局部性，能够更好的利用计算机的高速缓存，从而提高程序的性能。第三， SIMD 加上数据局部性和多个 CPU 内核的并行处理能力，再加上廉价的海量的内存，推动了内存计算技术的普及，它能够同时满足计算密集和海量数据的需求。第四，有时候我们必须在运行期根据一些数据来做优化，生成更优的目标代码，在编译期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。我想强调的是，熟悉编译期的后端技术将会有利于你参与技术平台的研发。如果你想设计一款内存数据库产品、一款大数据产品或者其他产品，将计算机的底层架构知识和编译器技术结合起来，会让你有机会发挥更大的作用。说了这么多，那么你是否在自己的领域里使用过内存计算技术？它能够带来什么好处啊？欢迎分享你的观点。最后，感谢你的阅读。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，也欢迎你将它分享给